入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奥运比赛项目中既引人注目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项目，拳击。拳击和射箭都是人类古时候的生存技巧，原始人用以强健体魄，而可以与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在弓箭未面世前，人类是要用拳头来自卫的，这是拳击的雏形。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公元前40世纪的古埃及，而在古代奥运会中，拳击运动就已经是当时的比赛项目之一。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中，由于希腊君王认为拳击太为暴力危险而且不为人道，因此不批准拳击列入该届的比赛项目之一。1881年英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拳击开始传到了全世界各地。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现代拳击始于英国，最初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在雅典召开的时候，组织者认为拳击运动太危险，并且取消了这个项目。直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的时候，拳击才被列入了正式的比赛项目。不过拳击在奥运会的命运的确是多舛。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该项目曾因瑞典国家法律禁止拳击运动而被取消。自1920年奥运会以来，拳击在奥运会比赛项目中才确立下来，继而奥运会拳击史上出现了穆罕默德·阿里、史蒂文森等这样的传奇人物。拳击是戴手套进行格斗的运动项目，被人们称作是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比赛的目标要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以战胜对方，或者是将对方击倒而结束比赛。与此同时呢，比赛者要力图避开对方的打击，攻防的武器只能是戴上特制手套的两只拳头，攻防的目标只限于对方腰宽以上的身体部位。拳击的比赛规则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国际业余拳联从1997年开始实行的新规则中，规定业余拳击比赛实行的是五个回合制，每个回合打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而职业拳击比赛一般是实行10到12个回合制，回合中间休息一分钟。业余拳击比赛主要是靠技术得分来判定胜负，所以拳击手套大 而且厚。比赛时运动员要穿上背心、短裤、软底的拳鞋，戴护头盔。职业的拳击比赛主要靠强烈的打击或把对方击倒判定胜负。被击倒的一方如果在十秒钟之内不能站立起来恢复比赛，就被判失败。比赛时职业拳手的手套小而且薄，赤裸上身，头部不戴头盔进行比赛。而业余拳击比赛设有12个级别，职业拳击比赛则设有17个级别。拳击比赛时要靠人体的爆发力来完成攻防动作的转换，只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的力量发挥出来，才能够达到攻防的目的，有效地完成攻防动作。这就要求拳击运动员具有强劲的爆发力。比赛的时候，拳击手的身体肌肉和精神要高度集中，容易造成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的高度疲劳。经常练习拳击、经常参加拳击比赛的拳手和拳击爱好者，可以在练习和比赛当中提高肌肉的长时间工作能力，提高人体各个系统的活动机能，从而增强和提高人的耐久力，使人体能够适应长时间高度紧张状态下的工作、训练和比赛。另外，拳击还可以增强练习者的绝对力量。在拳击练习，特别是拳击比赛的时候，拳手们必须具有较大的绝对力量，才能达到攻防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具有重创对方的力量，才能在拳击比赛当中占据优势和主动。所以，大部分的拳手都十分重视绝对力量的训练，经常做大量的上肢力量，以增加进攻时的威力。据测定，世界上优秀拳手的发拳力量可以达到500公斤。具有较大力量的拳手在比赛中会使对方心理上产生畏惧，丧失比赛的信心。但要注意，绝对力量是要和速度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的。只有强大的绝对力量，而速度较慢，就很难打到对方，使力量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在拳击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绝对力量和速度的结合，通过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是取得拳击比赛胜利的关键条件之一。 拳击被人们称作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而且又让人感到很残酷，似乎还带有一丝血腥味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您不要以为拳击运动只是力量的比赛，它也需要头脑。练习拳击或者参加拳击比赛时，人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跳动和运动之中的，而且拳手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在大脑当中缜密的、快速的进行考虑之后进行的，所以这对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的分析反应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使人体的运动器官和大脑得到充分的锻炼。又由于拳击训练和比赛的时候需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对抗，所以对拳手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和必须有的充分的锻炼。据实验测试，拳击比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氧吸收量每分钟达到3000毫升，脉搏每分钟跳动达到200次左右。生理测试表明，训练有素的拳击运动员的心脏体积有增大的现象，心肌搏动强而且有力。拳击运动员的竞技年龄比其他竞技项目的竞技年龄要长得多，一般可以保持到40岁左右。比如像美国拳王阿里38岁时仍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美国拳王福尔曼45岁时还在参加职业拳击比赛，曾经战胜泰森的世界拳王霍利菲尔德在35岁时第三次获得了这一殊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拳击运动对人体的良好作用。因而，拳击既是人体能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智慧的较量。长期从事拳击运动会培养人们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也培养了人们对事业的专注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由于拳击运动具有极其强烈竞争的特点，可以锻炼拳手临危时的应急能力，培养拳手在危险状况和高度紧张状况下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这不仅对拳击运动有利，而且对于拳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进行冷静的处理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拳击运动源远流长，它起源于人类的产生之初。为了生存和竞争，人类发明了它。最初，它是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一种手段。有记载表明，拳击已经有了5000多年的历史。在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有公元前40世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发现拳击的遗迹的记载。古埃及人用象形文字记载了拳击用的护具、皮绷带。后来在大约公元前17世纪，拳击运动经过地中海的克里克岛传播到了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在爱琴海岸发掘的一对瓷瓶上有两人相互攻防的拳击图案。在古希腊传说中，传说雅典王子塞西阿斯就通晓拳术，曾玩过这种拳击。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1700年以前的拳击运动的遗迹。自从古罗马皇帝西奥多雷斯下令禁止拳击后，拳坛几乎寂寞了4个多世纪。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古罗马拳击的粗野影响难以忘怀，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欧洲各地实行骑马斗剑，马上技术抑制了拳击的发展。骑士体育是属于统治阶级和贵族的，而且必须是基督徒，而拳击作为一种自卫的技术、娱乐的活动，在民间仍然不断地流行着，只是不能公开的比赛而已。公元前8世纪，奥斯曼大帝执政，法庭制定了一种新的制度——斗审，就是在审判当中遇到疑难案件，命令诉讼的双方进行决斗，胜利者获胜诉。如果是贵族间的诉讼，就按贵族的习俗骑马，穿护身甲胄进行斗剑；而平民间的诉讼则以拳击来互决胜负。从此，拳击在平民百姓当中更为广泛地流传开了。公元1200年间，传教士圣贝纳丁看到当时的很多青年在斗剑当中丧生的悲剧，设法推行拳击来代替斗剑。他废止了古罗马拳击的野蛮方法，提倡赤手拳击，使之成为了以锻炼身体为原则的体育活动。圣贝纳丁在意大利的锡耶纳开设了一所拳击训练学校，亲自担任了教练，并主持拳赛，执行裁判工作。在赛程当中遇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紧急关头，他会及时命令停止比赛，以防止不必要的伤害事故发生。而这种改良的拳击逐渐在青年当中流行了起来。圣贝纳丁一生始终热衷于拳击运动，使中断了几个世纪的拳击东山再起，成为了拳击史上不可磨灭的里程碑。到了公元16世纪，拳击运动越过了多巴海峡，传播到了英国。公元17世纪末期，拳击在英国复兴了起来。公元18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有奖的拳击比赛，1719年产生了被称为现代拳击始祖的第一位英国拳击冠军詹姆斯·菲格，他把冠军保持了11年之久，同时他还有着无敌将军的美称。菲格的拳击是没有防护的徒手的生死型格斗，他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拳击学校，成为了英国拳击运动员的培养摇篮。菲格死后，他的得意门生约翰·布劳顿继承了他的拳击事业。为了使拳击减少伤害事故，他组织了拳击俱乐部。为了使拳击更富有体育精神，他在公元1743年的8月16日又推出了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职业拳击运动比赛规则，命名为布劳顿规则。这套规则主要规定不准打击已经倒地者和不准打击腰部以下的任何部位。同时，布劳顿又发明了第一种软皮的手套，以保护脸部的皮肤。后来，布劳顿还在伦敦建造了一所大型的竞技场， 作为专门教授拳击和组织拳击比赛的中心。由于布劳顿对拳击运动提出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理论观点，对拳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布劳顿为拳击之父。公元1792年，英国拳击冠军门道沙为了推广拳击运动，加入马戏团，到英伦三岛各地做拳击的表演，积极宣传拳击。1798年，他写成了拳击历史上的第一本拳击指南，定名为《拳击艺术》，深受人们的欢迎。而门道沙也是一位研究拳击的先驱者，他是开展拳击运动的一位功臣。1838年，英国伦敦在布劳顿最初的规则基础上，制定颁布了伦敦拳击锦标赛规则，被用在了拳击比赛中。1853年还对这个规则进行了修改。1865年，英国伦敦业余竞技俱乐部成员记者约翰·古拉哈姆·千巴斯又进一步完善修订了新的拳击规则。英国昆士伯利的侯爵叫约翰·肖鲁图·道格拉斯担任了这个新规则的保证人，并把它命名为英国昆士伯利拳击规则。在这项规则当中，明确规定了参加拳击比赛的人必须戴拳击手套，比赛的每个回合打满3分钟，回合之间休息1分钟，比赛中禁止发生搂抱和摔跤的现象，否则将被判为犯规。一方被打倒后开始计秒，如果10秒钟时间内被打倒的人不能够站起来，就判定对方胜利等内容。这个规则基本上形成了后来拳击比赛的竞赛框架，为促进拳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完了拳击的历史，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赫赫有名的世界十大拳王。排名第一的拳王叫做雷伊·罗宾逊，拳王阿里曾经称呼罗宾逊是拳击之王、拳击大师、我的偶像。从1946年到1951年，他保持了世界次重量级冠军的头衔。从1951年到1960年，罗宾逊又获得了5次中量级的世界冠军。在拳击事业的巅峰阶段，罗宾逊的成绩为128胜1平2负，84次将对方击倒在地获胜。在近200场比赛中，他从来没有被裁判数过点。排名第二的就是大家较为熟悉的拳王阿里。1964年，阿里击败了令人生畏的逊尼·里斯顿，震惊了世界拳坛。在21年的拳击生涯中，阿里几乎囊括了所有重量级世界拳击的冠军。他与弗雷泽·诺顿的比赛堪称拳击赛场上的经典之战。1974年在丛林之战中，阿里战胜了福尔曼，确立了他在职业拳坛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直到32岁的时候，阿里仍然活跃在拳击的舞台上。排名第三的维利·派普。1942年7月25日，派普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成为了唯一一位没有打出一拳就获得了一轮比赛胜利的拳手。在与杰基·格雷弗斯之间比赛的第三轮，派普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没有让格雷弗斯打到自己一拳，而且自己也没有出拳，最终派普获得了胜利。派普的速度、灵活性、身体的柔韧程度都是绝大部分拳击手所不具备的。1948年，派普失去了他的冠军称号，但是在他拳击生涯的241场比赛中，派普至今仍然为人们所记得的依然是他与格雷弗斯的第三轮比赛。接下来要看排名第四的乔·路易斯。路易斯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长达12年的时间中，路易斯曾经让25名拳击手败在自己的拳下。 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黑人重量级拳王，许多世界名将都败在了路易斯的拳下。1938年，路易斯击败了德国拳手施姆林，让施姆林赛后整整在医院里住了三星期，成为了美国的拳击英雄。当时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因此路易斯的胜利意义更加重大。不过从1942年到1945年间，路易斯加入了美国军队。二战之后，路易斯仍然称霸拳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排名第五位的是龙卷风拳手亨利·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保持三个不同级别世界冠军的拳手。从1937年到1939年，阿姆斯特朗成为了最轻量级、轻量级和次中量级三个级别的冠军。他的风格独特，速度极快，一轮比赛中他平均会出拳100多次。为此，拳击迷们给阿姆斯特朗创造了一个非常动听的绰号，叫他龙卷风。在他的150场比赛中，阿姆斯特朗100次将对方击倒在地，这在轻量级选手当中是不可多见的。为此，阿姆斯特朗在拳击名人堂中占据了他的一席之地。排名第六位的是雷伊·伦纳德，他也是最早挣到1亿美元的拳王。很多人认为伦纳德是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拳手，极高的速度伴随极大的力量。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伦纳德打遍天下无敌手，拳坛的传奇人物哈格勒、赫恩斯和杜兰都曾经败在了伦纳德的拳下。由于明星地位的早早确立，伦纳德仅仅参加了39场比赛就获得了1亿美元的收入。当时对于职业拳击运动员来说，这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他曾经在4个不同的级别中获得了6个世界冠军。排名第7位的叫做本尼·伦纳德。也许伦纳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轻量级拳手，他掌握了超人的拳击技术，并且经常打出致命的一击。1911年，年仅15岁的伦纳德进入了职业比赛，2年之后成为了一名职业拳赛的冠军。他的轻量级冠军保持了7年半之久，至今这个记录仍然没有被人打破。在212场比赛中，本尼·伦纳德仅仅输掉了5场比赛，这多亏了他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轻盈的身体和他的灵活性。 拳击被人们称作艺术化的搏斗，它既是一项业余的，也是一项职业的运动项目，而且又让人感到很残酷，似乎还带有一丝血腥味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奥运风云之拳击的历史。 我们继续来看世界上排名前10位的�伟大的拳手。排名第8位的拳王是洛基·马西亚诺。马西亚诺是拳击赛场上唯一直到退休仍然没有败绩的选手，他的成绩是49胜0负，43次击倒对手获胜。从重量级别来看，马西亚诺无疑是个小矮子，但是他的拳头却的确是非常有力。1952年，他的右手拳击倒了瓦拉科特，堪称拳击界的杰作。他曾经6次卫冕冠军成功。下面要看排名第9的罗伯特·杜兰。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杜兰是拳击界最可怕的人物，野性的眼神、黑色的头发、凶恶的战斗作风，使得杜兰在轻量级比赛中是个让对方感到恐怖的人物。从1972年到1979年，杜兰在拳坛上势不可挡，他在至少3个级别的比赛中获得过冠军。这位巴拿马拳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跨越5个不同10年还在战斗的拳手。杜兰2002年退休的时候已经51岁高龄了。世界10大拳王的最后一位，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泰森。拳击场外的问题多多，使得泰森难以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伟大的拳王。从1986年到1989年，泰森凭借天生神力击溃了任何对手。1986年20岁的泰森击败了伯比克，成为了世界上最为年轻的重量级拳王。拳王斯平克斯和霍尔姆斯都曾经败在泰森的铁拳之下，但是从1990年之后，泰森就很少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而咬耳朵的事件更使得泰森名声扫地。